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新鲜事，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琪， 我是娜， 我是苏。你们有听过追星就跟谈恋爱一样吗？就是如果你想要见到你偶像一面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拜月老哦。 真的假的？ 你们这些抢票都不会去拜拜吗？ 我有拜，我是拜我们公司附近的土地公，因为我要在公司抢票，觉得有用哎、欸。我还去还愿呢、欸。 有一个网络传言说，台湾的话一定要去龙山寺拜月老，龙山寺的月老超神， 好酷。那他们会怎么办？ 像上礼拜我妹就去拜了龙山寺，她超夸张，因为她追 Boy Next Door， 她把所有团员照片都印出来贴整排，然后呢一一的跟月老介绍每一个成员，她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她喜欢的成员是哪一位？希望月老让她顺利的见到他们之外，再介绍一下他们这次办的演唱会在哪里、时间地点，然后几月几号抢票在哪个平台，写成一张 A4 的纸，然后带去龙山寺拜月老，超夸张。 那我觉得最近最好笑的迷信是，看到有人买专辑前会先用两个硬币刮。 真的假的？ 先说，请问一下，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我的本命？然后刮杯，然后如果有的话才买。 好，我只有看到有人会拿着自己的本命小卡去吸那个专辑，然后看能不能吸出同一张，就同一个人的小卡这样。还是要买专辑，我们不要带硬币，我们带真的杯去刮，超级诚心诚意。今天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开播收视率就翻倍上涨的 TVN 周末韩剧《正年》。 그의소리하는걸듣고무조건서울로데려와야겠다고생각했어요너국극이라고알아 머리끝까지쭈뼛쭈뼛서는것이심장이자꾸벌렁거려 시장받았어빌어먹는한이있어도소리를안돼야 내가국극을하고싶어우리언니손에죽는한이있더라도그래도할라요 正年是由金泰璃主演，以1950年代韩战后的时期为背景，讲述一位天赋异禀的声乐天才挑战成为顶尖国剧演员的故事。听起来很硬， 对， 对吧？但是 好像是个什么史剧一样。 哦，它就是史剧呢。您说对了。剧中金泰璃饰演来自幕府的天才少女尹正年，她凭借独特的嗓音和前所未见的魅力吸引了许多的观众。剧中展现了韩国传统的盘索里，盘索里是一种朝鲜传统曲艺的形式，盘是场所、舞台、空间，索里是唱跟音乐，所以就是盘索里。韩国的国剧唱剧是以盘索里为基础，结合西洋舞台而形成的， 所以是有点像我们的瓜戏的感觉。 我觉得感觉有点像，可是它应该又结合了西方的一些东西。正年不仅在韩国，甚至在海外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全球最大内容评分网 IMDB 上，每集平均评分竟然高达 9.4 分， 超级高欸， 超级超级超级高。观众们纷纷表示，透过正年享受到了对韩国文化的新体验。这部剧真的太美了，他们的声音像是歌剧和芭蕾一样直击灵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韩国传统文化，这音乐跟舞台简直太完美。如果你想要了解韩国的传统艺术，这部剧你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部剧的三个大看点。第一点就是这部剧是全女性角色的题材，正年以女性戏剧这一类独特题材作为故事的背景。好，这句话你们应该有点听不太懂。这部剧剧情就是在讲一群女人在剧里面演国剧的故事。故事背景是在讲述1950年代韩战后三年，韩国掀起了一种传统戏剧的热潮，就是所有演员都是女性的国剧，所以会有女生演男主角。编剧崔孝飞在访问中有提到，在那个年代女性虽然掌握了经济大权，社会地位却很低，是女性受到严重歧视的时期。故事中有出现很多女性面对刻板印象这件事情如何去反抗。第二点，剧中选角实力坚强。正年的作者徐艺蕊在过去的专访中有提到，他笔下的主角尹正年就是参考了《夏女的诱惑》中里面的金泰璃的形象，他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可以请到本人来出演。正年主演群除了有金泰璃来作证之外，还找来了韩剧《黑暗荣耀》里面的辛瑞恩、《安娜》里面的甄恩彩，以及《大前辈》《坏妈妈》里面的罗美兰，全剧都是实力坚强的演技派，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手戏绝对超级精彩。这部剧播出之后，韩网评到底还有什么是金泰璃不会演的角色？郑恩彩的表现也让人眼睛一亮，他在剧中饰演剧团里扮演男主角的国剧顶级明星，一头短发又帅又美的造型，才播出三集就大受好评。我朋友的限动直接大赞，明明是金泰璃的粉丝，可是我全部都在看郑恩彩，他造型真的超级帅。 第三点，以为是很有负担感的题材，但其实非常接地气。剧中不仅有职场霸凌、求职诈骗的情节，虽然是史剧，但对观众来说也超级有代入感。剧中金泰梨饰演的正年是以候补生进入了梅兰国剧团，团长看到正年与生俱来的天赋，破例让他担任男配角，也让他在剧团中被排挤， 因为他就是等于是 空降。对，剧中正年不仅被职场霸凌之外，还遇到了求职诈骗。为了赚钱，他拜托当时听过他唱歌的制作人，希望让他能够留在首尔工作，在看不懂汉字的情况之下签下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他的部分就让大家去看剧吧。 好像会觉得没有想象中的距离很远的感觉。因为我本身其实不喜欢看史剧哦，因为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穿古装我都会认不出来谁是谁。 但这个有到古装吗？ 我给你看剧照，这样子算古装？我觉得算古装吧， 是古装啊，应该说 还是有一些西装的古装啊、 因为以前的剧就很多会有那个斗宫斗，然后宫斗就会宫廷里面就会很多人，所以 everybody 都穿成那个韩服的时候，就会认不出来谁是谁了。 但 我觉得这年应该比较偏时代剧、 对，如果说以白话文让大家理解的话，一部在讲可能舞台剧演员的韩剧，只是那个舞台剧的历史是在1950年代这样子。总之这部剧在 Disney Plus 热播中，听说有追昂档剧的朋友因为等不及还重看了好几遍，如果你是泰梨的粉丝一定要记得去看哦。 他每演的每一部韩剧都很厉害。 对啊，阳光先生、2521、恶鬼、正年，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品质保证， 很会挑剧本， 没错。 最近我在网络上常常被打到一个 Reels 影片，是搞笑演唱会的相亲男女， 我超爱的， 你有看到吗？我没有看， 你一定，那就代表你也是那个传影片给你 IG 你也不会看的人。 这影片真的很有趣， 超级好笑。 那你会对他的男女主角好奇吗？ 好像还好，但是我就是会一直去找影片来看。 今天就是想要来介绍一下他们男女主角的 背景，好，可以 因为我很好奇。这个是 KBS 的综艺节目搞笑演唱会，由赵秀妍和申允盛两人演出其中一个固定单元，叫做 Tapcon Odell， 意思是长得像 Tapcon 的女生怎么样呢？ Tapcon 是什么意思？ Tapcon 是韩国一个长得很粗犷留络腮胡的饶舌歌手，他叫做大俊，他有与郑亨敦一起主持一周娱乐、一周偶像跟 Idol Room 这个节目 啊。那我知道他是谁了， 有关心 K-pop 的人应该会看过。 我知道他。 对，赵秀妍就是节目里面就会固定问他说，那你觉得长得像 Tapcon 女生觉得怎么样呢？这样搞笑演唱会 Tapcon Odell 这个单元呢，是讲述一对男女在相亲场合认识的故事。赵秀妍是扮演积极进攻求爱的相亲女，申允盛是全力防守的相亲男角色，两个人的互动搞笑又很可爱，加上偶尔的脱稿演出，很快受到大众的欢迎，甚至希望他们成为现实中的情侣。 好可爱哦， 好夸张哦。 对于不认识他们的人来说，会以为他们是新人，事实上1985年生的申允盛呢，是在2012年 KBS 第27届公开招募中以喜剧演员的身份出道。那1991年生的赵秀妍同样是透过 KBS 公开招募出道，是晚申允盛一届的学妹哦。 所以他们其实是前后辈、 没错，两人是公司的前后辈关系，已经各有12年跟11年的演艺资历，没想到会因为搞笑演唱会相亲男女的角色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出道超过10年之后才尝到走红的滋味。申允盛更在今年的4月举办了他的第一次粉丝演唱会， 也太感人了吧。 对啊， 而且等于是他们努力的在这个喜剧圈里面持续不断的创作内容。 在媒体采访时，申允盛有说到会有这个单元的诞生呢，是当时节目 PD 为了发掘新面孔去看了他的话剧，觉得他的表演太精彩了，所以一直游说他想要请他演出节目。那申允盛考虑过后又找了赵秀妍一起，原来相亲男女这个桥段呢，是他们原本就有在剧场表演的内容，在搬上电视后不断的调整与发展，现在受到更多人的喜爱。申允盛与赵秀妍两个人在节目上表现出绝佳默契，也让观众好奇实际上是不是也有这种暧昧的感情呢？当被问到两个人是什么关系，赵秀妍回答说是扑通扑通的关系。 我听成普通普通的关系。 那申允盛反驳说就是前后辈的关系，普通的前后辈关系。这两个人的回答呢，还是很符合节目的人设。对直球女跟铁臂男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寻搞笑演唱会的 YT 频道，有一刀未剪的完整影片可以看哦。 但它有中文字幕吗？ 没有。 大家加油。 没有很多，我跟你说 IG 上面超级 多， 對， 很多都有中文字幕可以看。 我真的没有看到欸， 真的很好看。我最近没有在追韩剧，我都在看这个， 是不是？而且你知道最近是不是有一些 idol 上宣传，也去上他们的那个节目， 像是张丹 尼 尔，嗯，去客串演他的前男友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超好笑。 张丹尼尔演得很好， 他演得很好笑。 你说已经不是那个菜鸟警察了， 不是？我觉得他演得很好， 不要再提到那个菜鸟警察了，好吗？我会 angry。 男团 Seventeen 10月14号带着迷你12集 Spill the Feels 回归。往年回归期间，他们都会举办 Seventeen Street 活动，今年也不例外，在霞欧亭举办为期10天的活动。开快闪店还跟周边的商家合作，像是咖啡厅啊、餐厅啊、香水店啊，都布满了 Seventeen 的商品。不仅如此啊，这次他们还跟 Airbnb 联手推出一个期间限定的房型，完整的还原主打歌 Love Money Fame MV 中的场景。Airbnb 打造了这个 Seventeen 专属的空间，是韩国首度尝试的新的合作方式。除了高度还原成员静汉呆的房间之外啊， MV 中出现的红玫瑰也特别安排放在房间里面，让克拉们入住的时候都有沉浸式的体验。 Airbnb 还特别打造了一个打卡墙，再搭配13位成员的照片，克拉们可以在这边拍照留念。每位入住的克拉也都会收到专属于他们的欢迎影片和留言，并且获得印有名字的房卡，我觉得这很赞耶。还有准备迎宾小物，内容物有毛巾、马克杯、拖鞋，也都以应援色作为色调基底，搭配印有 Seventeen 的 logo， 甚至制作限量客制的盥洗用具跟点心。 这感觉比贵妇票还要好欸。 对啊，我觉得就是比贵妇票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花少少的钱就可以获得这么多专属于我的东西。 但它应该只开放几个晚上吧，应该超级强。 没错，你说的就对了，好东西总是最难获得的。这个 Seventeen 的 Airbnb 啊，只开放预定七个晚上，从10月25号到11月1号，每个晚上限定一组客人，最多只能四个人入住。你猜一个晚上需要韩币多少钱？ 2万 不到。你猜猜看。 2万不到？ 对。 这么便宜？1万。 在上面。 300多块而已哦。 对啊，再往上一点。 1万5。 再往上一点。 嗯，1万8。 1万7。他定这个定价是为了要呼应 Seventeen 的时期。哦。相当于台币的400块。 比一张专辑还便宜耶。 对耶。 然后还可以得到一堆东西耶。 对耶。超级佛的价格。期待去体验完的克拉们分享心得，我们就只 有 负责 了。 我刚看了一下，我没有看到欸。果然我又 never 找不到，小红书就有，因为我刚刚就在 never 上面找，我找不到后记。 那小红书说什么？ 对啊， 就是说进门体验就被一下一进门就被门口的成员照片墙吸引，每一张都特别帅气，还没到主卧就先拍了 N 张，往里面走还可以看到老式的电视机，里面播放着这次 MV 的画面，非常有氛围感。随着帘子的拉开，真正的 MV 同款场景出现在眼前。 Airbnb 真的复刻的很完美，充满旧式工业气息的时尚空间，摆放着各种家具，还有视频再现的 MV 中的场景。大家自己去看。 我怀疑这是业配文，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在用 Never 查的时候，也很多媒体其实都已经有去体验完的心得，跟你前面介绍的七七八八，就是他把整个场域到底他怎么设计，跟他有什么，比如说他有旧式的电视机，然后还有刷旧的地，全部都没有讲。 可能是有先开放媒体去采访啦。 对，我就好奇，就是到底有没有真的克拉进去住？因为你不觉得写的就很像公关稿吗？ 真的都一样欸。 但如果说真的想去的克拉，说不定可以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去预约。 我觉得 这个地方 是，我觉得他们会直接， 只是会比较 清空者之类 的。哦，对啊，可能不会有这个城市，但是你会 有 差不多的空间， 没错 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回归的韩国实力派乐团 CN Blue 推出了全新迷你十集 X， 主打歌《想念的是那个时候还是那个你》A Sleep Last Night。 近他们上了认识的哥哥宣传，分享他们出道前如何成为团员的甄选过程。不敢相信的是，出道15年，精通演技、音乐、综艺的全能美男热音社 CN Blue， 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完整体参加 Anhyeon。 是哦， 之前郑容和已经上过2-3次了，但是李正信还有有综艺恐惧症的江敏赫都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他们这次合体在节目上大聊出道前甄选的回忆。郑容和当初从釜山上首尔参加甄选，因为自己是从小就很会唱歌，没有特别受什么样的训练，他不知道首尔人平常怎么训练唱歌，所以他一直很紧张，就觉得说好像首尔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教年轻人如何唱歌这样，所以他一直非常紧张，怕自己会选不上。在甄选会上，他的前一位是江敏赫，他就看到他脸小小的，长得帅帅的，又很高，突然觉得哇完蛋，竞争好像很激烈。但是听完他唱歌的甄选之后，整个心态都好起来了， 好过分哦。 应该就是我回到釜山之后，他就一直觉得说电话应该要来了吧，应该要来找我去首尔了吧。果真电话就来了，问他说你能不能立刻来首尔参加培训。而江敏赫也表示，当初第一次看到郑容和时就觉得完蛋，颜值输惨了，就觉得我在做这则新闻的时候觉得哇好帅。但我跟你说，我不得不说，因为其实我都是透过看他们演戏才认识他们的。得知他们三个在同一团的时候，我发现这团颜值也太高了吧。 所以你之前完全没有听过 CN Blue 的歌吗？ 我听过 CN Blue 的歌，但是因为我 里面是谁， 对，我不知道有谁， 然后也没有去看他们的长相。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我就是对 单纯听歌 也没有。那你们会好奇他们为什么会被分配到就是他们目前在乐团里面的分工吗？ 为什么？ 郑容和毋庸置疑就是乐团之花 AKA 主唱大大，同时也是 keyboard 手还有吉他手。李正信当初会被挖掘是因为在路上遇到了星探，就被找来加入乐团。本来他被工作人员安排去打鼓，但那位工作人员立刻就被老板骂说，你怎么可以让一个188公分这么高的人被安排坐在后面呢？后来才被安排到 bass 的角色。 Anhyeon 的主持人就来说，哦，那这样子的话最适合去打鼓的是容和吧。超级过分。但是郑容和也有180公分， 那江敏赫咧 182吧，我记得反正就是他们全部都是180以上。江敏赫也分享，他当初去甄选的时候，他其实明明擅长的是钢琴或是长笛这种比较伴奏型的乐器，但公司竟然叫他去练鼓。原来这一切都是在公司的算盘里面，因为公司当初发现他站在舞台上还是会比较没有自信，觉得如果他在一堆鼓的后面拥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应该会很有安全。果真他担任鼓手，就是在他的那个小小的小天地里面，每一次的表演都充满魅力。而且你不觉得他在鼓的后面就会觉得哇他真的很帅，又很享受在音乐里面，可是他只要到台前要讲话的时候，他就会立刻就是有点像是把自己裹起来，讲话又会有点吞吞吐吐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出他其实很紧张很酷。 他应该是 I 人吧， 我觉得是啊，铁定 绝对是。 那郑容和铁定是一到爆。分享一个 TMI， CN Blue 出道时因为长得太帅，实力备受质疑，一直深陷假弹的风波，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大家都觉得他们就是一定不会那些乐器，他们应该都是假弹。所以那时候他们为了展现自己的真实力，郑容和提议在宣传第四张专辑跑通告的时候，他们团员们集体花了上亿韩元把 band 搬到节目上，就是每一个上的通告他们都要带整个 band 去。 哈，超疯。 结果他们就笑说，其实也没有平息这个风波，哈哈哈， 花了钱然后又没有达到目的。 他说还不如靠开演唱会比较快。 那他们之前打歌不是也应该要搬乐器去吗？ 对啊对啊。 李正信之前好像就有在节目上面就有分享，我记得是他啦，就是他就有分享说打歌舞台其实基本上因为他们要快速换台的关系，所以其实是 band 乐团上去表演都是假弹。 可是他们就算是假弹，那乐器还是要搬过去啊。 对啊，但可能没有插个没插电， 所以只是有没有插电的差别吗？ 没错，对， 反正他们就是东器材都会去，可是可能就只是没有收这样。 完全没收。 对，因为他说因为一整天录影打歌的关系有太多组艺人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还要去调整那个声音然后去拉线，所以其实大部分乐团都是假弹。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实力在 K-pop 乐团界也是有受到肯定的，现在也是乐团界的大前辈咯。这次推出全新的专辑，年底也即将开启他们的亚洲巡回，11月2号也在台湾举办演唱会，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有去看呢？ 你们有听过袋鼠族这个词吗？ 没有。 最近这个话题在韩国很红，其实不只是在韩国，台湾也有不少年轻人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继续跟爸妈住。根据韩国统计厅2022年25岁到39岁未婚的年轻人，竟然有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袋鼠族，有的是无业找工作的，也有固定收入但还是跟爸妈一起住，还有一些是曾经独立过但因为经济压力的关系又重回爸妈怀抱的，又称回巢族，回到鸟巢的那个巢。为什么年轻人不搬出去住呢？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压力，首尔的房价和物价不断上涨，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再加上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这也是袋鼠族增加的原因之一。有 PD 就观察到了这个现象，推出一个观察型综艺节目，叫做《다컸는데안나가요》，都长大了还不出去住。这节目是关注那些至今还跟爸妈一起住的艺人，即使是艺人也会有面临跟一般人相同的经济压力，以及也有想要依赖家人的时候。男团 Infinite 的张东宇就是观察对象，他表示每个月会给妈妈180万韩币的零用钱，虽然本身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因为很依赖妈妈，所以没办法搬出去住。节目上还透露他们母子有一个习惯，是每次出门前都要亲亲抱抱一下。 好可爱哦， 超级可爱。他根本就是，也不能说他妈宝耶，他就是跟妈妈感情很好而已，离不开妈妈的怀抱。 所以男生这样你觉得很可爱吗？ 他不要是妈宝，他爱妈妈没有错啊，只要不要就是 什么都 听妈妈的， 要问妈妈，我要问我妈妈。 可是如果说你男朋友这样子，然后结婚，他也说他不想要离开妈妈，这样 可以吗？不 行 欸，结婚就不一样了。 结婚可以另当别论，可以爱他妈妈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跟我说哦，我们结婚了还要跟妈妈一起住。No no no no no， 那你跟你妈住，我自己住。 节目 PD 全敏金就说他自己也是袋鼠族，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打破大家对袋鼠族的刻板印象，并不是都不愿意独立的人，而是现实生活条件让他们难以脱离家庭。这节目啊，原本只打算试播四集，没想到意外获得好评。分享到这也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那就是都长大了还不出去住要成为正规节目啦，预计下一季会在明年初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很好奇，就是韩国的艺人中有哪些人还是袋鼠族？ 那个啊，计程车 李立勋、 喔，对，李立勋他是， 他超爱他妈。 我是有看到那个崔正赫去上那个《我家的熊孩子》，他跟妈妈互动，我也觉得很好笑，一直被他妈骂，我就觉得。 但是你们真的觉得这样男生可爱？我真的 我没有觉得可爱，我刚刚说 可 爱吗？ 我说可爱， 啊， 但 是 我 说 没有，我是说他的行为很可爱， 就是这种离不开妈妈的这种感，这种 我没有说，他只是跟妈妈说拜拜的时候会就是抱抱这种， 对，我觉得很可爱。 这不是，这是这个行为很不错啊。 对啊，但我没有针对就是他现在还跟家人住这件事情，我没有表达， 不是说 没有 表态很可爱，是说他的行为 出门这件事情觉得可爱。 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问，因为也有一种就是搬出去住的人，可是妈妈还一天到晚到你家帮你整理东西，那这个有搬出去住跟没搬出去住其实没什么两样， 那个就是妈妈的问题啦，就不是她可以控制的， 不一定啊，可是有时候是因为她叫妈妈来也有可能啊，你怎么知道， 哦，也有可能，啊， 对， 但是 你说感受上是不一样的吗？ 就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她一直叫她妈妈来吗？还是妈妈自己去？这其实是两件事， 是两件事情。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一个袋鼠族是就是跟着爸妈一起生活，她可能只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很多事情都是自理，他只是跟爸妈住在一起这件事情而已，也有一种是他虽然已经搬出去住了，可是他其实表面上搬出去住，但他其实还很依赖妈妈，他妈妈也可能放不下儿子或是女儿，他就是会一直到他家里来然后帮他整理他的东西。 那这样我觉得是妈妈的问题。 对啊，那就是妈妈的问题啊，除非 是 有些， 可 是 没有，等一下也有可能是小孩的问题啊，因为他无法打理好他自己，所以他妈妈关心他，他妈妈 没 有办法放心。 没有，那是妈妈的问题啊， 妈 妈就是不放心 啊， 因为他如果在外面， 他应该要放手让他去住，啊， 他如果在外面他无法照顾好自己，那他就是用那么就是糜烂的生活过他自己的人生。对，那是妈妈决定插手，所以是妈妈来了。 懂。 因为我不可能说妈我房间乱了来帮我整理房间， 对，只是有些人是出去外面住，但是每个礼拜可能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回家给妈妈洗。 哦， 这 一种， 哦，对啦， 也是有 这 种人， 就是 这 种就真的有这种。哎， 对， 因为我好像之前有做过这种。我大学的时候搬去住学校附近，然后因为我不会每天都住在那嘛，我还是会回家，所以其实我脏衣服都是会直接找一天直接扛回家洗。 但你是自己洗吧？你不是给妈妈洗吧？ 我们家衣服都是我妈洗，至今她每天我根本来不及洗衣服，是我妈超爱洗衣服，真的超级扯。 等一下，下雨天也洗吗？ 他每天都想要碰那台洗衣机、欸。 我妈也是哎、欸，我妈也是要每天洗衣服、欸。 她洗不到我们的衣服，她就会很焦虑，觉得没有人需要她。 有烘干机吗？ 没有，她就很爱洗衣服晾。我大概洗衣袋里面才丢个两三件哦、喔，隔天就不见了。 哎、欸，这个是标准袋鼠族，她应该要分享一下袋鼠族的心得， 对， 发表一下你的。 其实我觉得袋鼠族有时候不一定是依赖家人，或是不想独立，而是其实有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因为家里需要她、嗯，家人需要被需要的感觉。嗯，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其实像妈妈，她老了，小孩长大了，其实都会有一种哦，我不得不让你要自由，或是让你要独立。可是其实他们就会失去一个身为妈妈应该要做的事情，或是失去重心。所以像我现在还住在家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身为妈爸我骄傲。嗯，对，因为我会觉得不是啊，我其实我也可以一个人去上海交换，我也可以一个人去韩国读书，其实我都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生活。可是我现在在家里，我可以给妈妈在，然后妈煮饭、洗衣服、洗碗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是我们是互相，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室友。就我也不会说我都不去洗碗、洗衣服什么什么之类的、嗯，但是当我们有这个需求，我们很累的时候，她可以帮我这件事情，我妈就会觉得哦，她被需要，她很快乐。嗯，所以偶尔还是要展现。需要 依赖， 对对对， 依赖爸妈的，让他们觉得被需要。 没错、啊， 你是一只好袋鼠， 我是一只非常好袋鼠，而且 我好喜欢这个结论。 我能够身为袋鼠，我就不要变成一个就是独立的个体。 刚刚琪琪分享到，在韩国因为经济压力的问题，让很多年轻人选择继续跟爸妈同住，成为袋鼠族。财务问题也是现代人不想结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使南韩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天哪，我也觉得台湾已经够夸张了。 甚至宠物推车的销量已经超过婴儿推车了。 哦，大家宁愿养宠物也不要养小孩。 没错，这个是来自韩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 G Market 的数据统计呢，在2023年宠物推车的销量首次超过了婴儿。这个趋势呢一直延续到今年六月。另一家宠物用品商城的数据也显示，宠物推车的销量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四倍，甚至有一家厂商原本是卖婴儿车，已经直接转型卖宠物推车。 好屌哦！ 我觉得这好好笑哦， 直接换一条路。 没错， 那这个就是有宾士级推车称号的 Air Buggy。 这家公司的顶级宠物推车每台售价大约是150万韩元，差不多是35000台币左右。 超级贵，一个推车为什么要这么贵？ 应该很好推吧， 可能单手可以收这样 之类的。反正呢，现在把宠物放在推车里已经是一种日益普遍的现象，其实不止在韩国，台湾也是很常见。现在有许多人把宠物视为家庭的成员，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对待，所以我们都说是猫小孩。只是把宠物放进推车里真的对他们是好的吗？有动物专家认为呢，猫狗应该要在地面上行走，了解周遭的环境，与其他同类互动，也能帮助猫狗锻炼身体平衡和保持体型等等。那为什么宠物推车的需求还是这么高呢？不外乎现在的公共场所大多会要求宠物在室内时必须放在笼子或是推车中，所以想要带宠物出门的人自然而然会倾向选择有轮子的宠物推车。而且在宠物生病受伤或是老年有行动障碍的时候，宠物推车也可以很方便的移动，带他们看医生。买过宠物推车的我是非常推荐， 真的、哦、 很实用哦。不是业配哦， 但是如果有业配可以来找我们哦。 可是那你带他出去的时候是都会让他坐推车，还是没有？就只有特别去，比如说这种室内卖场或什么才会让他推推车、哦、一般在户外就是让他自己跑。 对，会看场合啦。如果今天比如说是要带他去看医生、就会让他坐推车。如果说今天就是特地要带他出去散步的话，就是带牵绳， 请你自己走这样。 可是我 觉 得，对啊，就是来生很想要当来生。很想要当被人养的宠物， 被人养的宠物， 还要被有钱人养的宠物。 没错没错，猫猫，我想当猫猫。 你想要当猫还是狗？ 猫。 为什么？ 猫感觉好像会有自己的个性啊。 啊，对耶。 狗没有吗？ 狗感觉好像比较卑微， 忠心耿耿。哦， 那你想要当猫还是狗？ 猫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出去，每天被逼迫出去遛。 因为你太懒了。 对，我想每天都要出去大便。 也想说可以在猫砂解决尿尿跟屎。 对呀、啊， 我现在还是在惊讶说那个宠物推车竟然还要35000，超扯的、欸。可是我因为我不知道婴儿车要多贵啊，搞不好婴儿车、 哦、对也是几万块、啊。 我说好吧，那真的现在大家都是去养宠物就好，不要养小孩啦。养、小孩老伤钱， 劳民伤财， 劳民伤财。对， 将来还有可能变成袋鼠族。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 我们最近收到留言蛮开心的，竟然有留言了，痛哭流涕 不敢相信。 안녕。